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个星期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系介绍咗一位咧，可以话出身自贵族阶层嘅作家 E.M. Forster。咁今晚咧，我哋介绍嘅另外一位英国作家咧，就可以话系嚟自低下阶层，亦都冇好严格地受过啲乜嘢学术嘅训练，但系佢嘅小说或者作品咧系非常之具争论性嘅。咁呢位咧就系 D.H. Lawrence， 就系罗伦斯啊。咁呢位英国小说家诗人咧就喺1885年出生喺英国诺丁汉郡啦，1930年。就已经在法国逝世，享年只有45岁，但他留下的作品到今时今日都是传颂一时的。他出生在一个矿工的家庭，曾经做过一些小工厂的雇员，也是当过小学的教师。在他开始文学生涯之后，也是因为受到当时社会的打击或者舆论的反对，曾经离开过英国，长期流散去海外，可以说他一生也是充满了波折的。在他11部的长篇小说里面，今晚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儿子和情人》是他的成名作品。有人认为是有不少的自传成分，咁应间留待我们的嘉宾本地作家邱世文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罗伦斯他那个艺术创新的标志被认为就是1915年的小说叫做《红》。咁另外一部长篇嘅作品叫《恋爱中的女人》咧，喺1912年出版，系佢最费心血，亦都可以话咧喺文学手法上边咧系用咗好多重复嘅意象啦，嚟到去创作嘅一个作品。咁1928年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咧，亦都可以话相信好多人都认识啦。喺呢个作品里边，因为有10几处系关于性嘅直接嘅描写咧，系曾经遭受到禁印同埋禁售噶。咁但系亦都可以话，《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咧，系罗伦斯喺佢死前咧，系喺病之中咧，系曾经三易其稿，系好花咗好多心血写成嘅书籍，当中亦都有相当多嘅哲理噶。咁除咗小说之外咧，罗伦斯亦都写过唔少嘅诗啦、剧本、游记、评论、散文。诗集系包括有《鸟兽花》，而游记咧就系包括有《大海》同《撒丁岛》。咁批评集亦都有一本嘅，就叫做《论美国文学名著》，亦都系有相当高嘅可读性。而佢嘅书信咧，亦都系好多作家所称赞嘅，咁认为佢写得非常之真切同埋自然啊。咁可以话咧，率真自然咧系贯彻住佢所有作品嘅一个特点。咁今晚本地作家邱世文先生咧，就系会以《儿子和情人》呢一部作品为例咧，帮我哋睇一睇罗伦斯写作嘅手法同埋成绩。邱世文啊，当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咧就系最多人熟悉啦。咁但系佢第一部成名作咧就系一部叫做《儿子和情人》嘅吓。咁有冇喺一个第一个作品里边咧，已经睇到系佢后来成熟时期作品嘅一啲痕迹咧？ 可以话得呢本书咧系即系罗伦斯本人嘅奠基嘅，即系佢嗰套艺术啊、哲学啊或者写作嗰个小说嘅手法嗰个奠基嘅作品嚟嘅吓。咁我哋知道罗伦斯就同呢个福士特啊、艾略特呢啲同时期啦吓，同埋嗰啲主要作品亦都系差唔多争先后几年咁样相继出品。咁咧就系佢哋通常一般嚟讲都系面对同样的文明上的问题，欧洲文明又以就是究竟个西方的传统来到这里的大传统，即是人民主义啊，即是我们所熟悉的欧洲历史里面所见的种种问题，可以说是全盘崩溃，究竟是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艺术啊、小说啊、艺术啊这些东西不是说一个人写一本书或画不是为了解决了这个社会的问题或者哲学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个艺术家呢反映了他的作品那种思想啊，同埋人物啊怎样呈现出来啦。这个《儿子与情人》其实呢 有人話佢係有啲所謂自傳嘅成分，咁我就認為係啦嚇啲人。但係你話佢係唔係究竟係勞倫斯嘅忠實嘅自傳咧？咁亦都唔係。咁我哋如果讀英國文學咧，我哋會記得同時代咧，喬埃斯嘅作為嚇，即係亦都曾經寫過一本好出名嘅小説咧，就叫做《一個藝術家》。年青時代的寫照啦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咁就亦都係講佢細個點樣喺愛爾蘭呢個地方咁封閉、咁落後、咁呢個有宗教嗰種咁嘅權威啊，社會嗰種封閉啲力量之下，點樣由出世講一個敏感嘅人，細佬哥點樣找揾到佢自己嘅前途，點樣卒之成為藝術家嚇，即係背棄佢嘅祖國、背棄佢嘅傳統嘅包袱，而去即係爭取到自己個人嘅創作自由咧咁樣樣。调翻转头，如果睇《儿子与情人》，亦都可以睇得出佢嘅主角吓、啊，或者呢个我哋话呢个作品入边嘅主人翁咧，保罗啦吓 ，Paul Morrell 啦，点样生喺一个 Nottingham 嗰啲 ？Nottingham 我哋知道喺英国一个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咧，我哋喺一个工业城市，尤其是以盛产呢个煤著名嘅。咁煤你知道系同工业分唔开噶啦吓，尤其是重工业啦吓、啊，即系点样建设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哋知道佢同文明有分唔開嘅關係嘅煤，咁亦都知道社會嘅文明、人類嘅文明，好多價值都係建基喺煤礦呢啲咁嘅嘢噶。咁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究竟啲煤礦工人、低下層一啲咁嘅人，佢哋嘅生活係苦不堪言嘅，受壓榨嘅，係嘛？暗無天日嘅喺地底生活嘅，咁成為一個作家，可以左拉啊呢啲咁嘅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嗰啲作家，好中意用佢哋嚟做一個寫作嘅題材嘅背景，因為佢哋富咗好富象徵性嘅煤礦工人，啱唔啱啊？咁勞倫斯當然咧，亦都係用同樣喺呢個傳統用翻呢啲煤礦嘅地方、煤礦工人嘅生活，嚟做佢嘅寫作題材喺呢度，咁亦都係佢自己嘅生活，呢個少年時代嗰個寫照嚟。 我哋知道佢亦都曾經做過礦工嘅工作。 佢嗰個家族根本就係一個呢個 Nottingham 嘅一個礦工嘅家庭嚟噶嚇。咁佢自細當然唔使講啦，唔好講係讀書啦，食都可能冇得食啦嚇。咁就好慘。但係我哋知道咧，幾時任何階級、任何時代都會有啲所謂非凡嘅人。非凡的人，咁勞倫斯固然係啦，咁佢喺佢嘅小説入邊呢個 Paul Morrell 啦嚇，亦都係一個非凡嘅人嚟嘅。咁咧，佢呢啲嘢當然我哋唔好嘥時間去討論究竟係咩嘢先係非凡嘅人啦。但係我哋知道永遠都有呢種人啦嚇。咁佢個生活背景咧，就係、是、幼年時代佢嘅媽媽咧 ，Mrs. Morrell 啦嚇，你 Mrs. Morrell 咧就嫁咗俾個礦工，佢而自己咧係一個比較喺階級上嚟講、學養上嚟講咧，就比佢先生咧就係、是、高級好多嘅，喺中產階級，即、就、係、是、略受過教育，你知道啊，女子咁啊嫁咗，委身下嫁咗俾呢個礦工啦嚇，咁、啊、當然呢個 Morrell。老呢個 Morrell 啦嚇，即係後生嘅時期，亦都可能係充滿活力啊！佢愛佢嗰個人啦，係咪好原始啊，好粗礦啊，即係好真誠啊咁樣樣啦嚇。咁但係你知啊，生活嘅重擔之下啊，一路一路耐咗之後，就你知道夫妻關係開始唔好啦，又加上貧賤夫妻百事哀啊咁樣，好多呢啲問題。咁生咗兩個仔啦，一個女啦咁樣嚇嘅。咁講 Paul Morrell 出世嘅嗰個本書，由佢出世開始咁樣啊，即係咁佢當然啦，係細仔咧。咁呢個媽媽就非常之痛愛佢啦，但係佢嗰個先生咧就非常之粗暴啦，礦工咁成日飲酒啊，飲到醉醺醺翻嚟打老婆啊、打仔啊咁樣啦嚇。咁而呢個 Paul 咧細細個已經係非常之天真可愛啦、活潑啦。當然就身體比較柔弱啲啦，亦都係敏感非常嘅咁樣啊。佢成日都目睹，譬如佢媽媽俾佢爸爸點虐待啦，嗰啲礦工嗰種生活上嘅可憐啊咁樣啊。咁慢慢講佢成長啦，屋企好窮噶，佢又作為一個非凡敏感嘅細佬哥，佢去工廠做嘢點樣樣，啲女工笑佢咁，佢即係喺反映出當時英國低下層嗰種生活嗰種痛苦啦嚇個時代咁樣樣，咁慢慢大，當然啦就都結識咗同村入邊有個女仔叫做 Miriam 啦嚇，但 Miriam 咧就好傳統嘅女性，俾唔到所謂性愛嘅慰藉俾佢啦。Paul 作為佢一個咁敏感嘅人咧，亦都覺得係好煩厭，同埋得唔到所謂性愛嘅滿足啦。即當然佢慢慢就俾另外一個女人，係一個有夫之婦嗰啲咁嘅好革命嘅女人嚟嘅，就叫做 Miriam 啦嚇。 是 Baxter Doll 的太太嚟嘅，但係佢哋大家關係唔好咧，就即係分開咗噶啦。咁 Paul 咧就俾呢個女人嘅活力同埋嗰種堅強嘅性格咧吸引到咯。當然佢就後來同佢發生嘅關係啦，就亦都係喺佢嗰度咧揾到佢有一部分喺 Miriam 身上得唔到嗰種性愛嗰種慰藉啦。但係問題係嗰個女人亦都係性格太強啦，亦都係，所以好多時候同佢相處亦都係心靈上受到很多創傷咁樣，而佢亦都唔可以擁有到佢咁樣。咁所以呢本書《疑似情人》咧，我睇到就係好多時候，其實係人與人之間咧，唔係淨係階級鬥爭嘅。我哋會知道人與人之間唔係社群添啊，人個人與個人之間咧，好多時候都係要征服、控制、支配咁樣。咁所以我哋喺本書入邊發現咧，好多時候喺好多場面咧。勞倫斯咧透過呢樣嘢描繪人際關係之間點解失敗咧？有好多時候我見到性格可能就係一個人嘅命運啊！譬如 Miriam 啊，捧起只雞仔，捧起只菊花，佢覺得好似佢咧要佔有咗佢，要將佢嗰啲元素揸曬出嚟咁樣，咁所以 Paul 就喺佢眉頭好唔高興嘅。點解你一定要揸起一樣嘢，好似覺得要抽曬嗰啲精華出嚟，唔可以俾佢，唔可以覺得佢係？承認佢係一個獨立嘅生命嘅咧，咁樣樣啊！但係我哋知道 Paul 咧，亦都係因為基於好多家庭社會嘅因素咧，做到咧，佢媽媽咧就由細好痛愛佢，將佢全部嘅希望投射曬喺呢個仔嘅身上，因為佢生得聰明伶俐，有前途，可以透過佢嘅聰明才智咧，超越階級限制啦嚇，可以話得係佢係佢嘅希望嘅投射嚟嘅。但係咁樣樣咧，亦都係同時支配咗佢嘅性格，將人哋嘅生命做咗你嘅代表。做咗你嘅代表啱唔啱啊？咁而保羅可以話都係唔可以活自己嘅命啊，係嘛？佢要為你而活啊！咁所以勞倫斯好多時候，我見佢嘅人際關係咧，好多時候就係有啲人咧，你要見到係有自己嘅生命啊，充滿活力；有啲咧就係調翻轉頭咧，就係為人而活，為人而去做嘢嘅。就咁就喺勞倫斯嗰套思想藝術思想入邊咧，佢就最唔喜歡呢啲，無論你係為一個思想而活，為另外一個人而活。即所以話現代生活咧，好多時候我哋係受到好多呢啲咁嘅，你講話係渠道化又好，扭曲又好，乜嘢都好，總言之係唔得自然啊咁。所以你正話問嘅問題就係、是、佢鼓吹一樣嘢，就係我哋要重返自然，我哋要重新發現我哋嘅活力，人嘅內在嘅活力。咁當然啦，最簡陋、最基礎嘅嘢就係性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寫色情或者係嗰啲悔淫小説嘅，而因為性咧。性愛嚟講，對勞倫斯可以話都係一種宗，可以好似直情好似宗教咁樣樣嘅。 咁但係我哋都會知道，有深層嘅層面之餘咧，一部成功嘅作品咧，亦都係有佢廣泛性嘅，就係話喺一個好似係講一個個人心理層面嘅描述裏邊咧，亦都有冇係講到個人同社會嘅關係咧？譬如話性愛會唔會係一種對譬如話社會啊、階級啊呢啲咁樣嘅好強制性嘅一啲制度嘅一種反擊咧？ 譬如如果喺《疑似情人》入面，可能因為情節嘅問題咧，就冇咁譬如話階級性嗰度咧，就冇咁直接啦嚇。當然我哋可以穿作或者係間接咁去講話都有嘅，但係喺譬如階級性嗰度，我哋會喺短篇小説，例如《盲人》啊、《飯馬箱的女兒》啊。或者是後來的《查泰萊夫人情史》更加是啦，我們可以直情看得到，譬如查泰萊這個 康尼啦，怎樣他那個先生因為在這個 Flander 打仗而知道半身不遂而變得性無能啦，那康尼怎樣跟他園丁偷情啊，而在那裡得到性愛的滿足啊，這樣樣，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是，其實他說那個他先生屬於貴族啊，或者中產中產階級啊，上流社會的人，這個半身不遂這個，當然在故事情節上就是是這樣樣，但是你在一個象徵性來講，亦都可以看得出勞倫斯是借他講我們現代文明的人呢，在一個象徵的層面來講呢，是可以說得是基本上是性無能的，是吧？即是同埋是沒有那種這樣的原始活力的，即係咁樣樣啊！康尼咧可以話得係一個即係熱愛生命嘅人啊，點樣樣佢啊？點樣透過反璞歸真咧啊？所以佢同佢偷情當然係觸犯社會嘅規條啦，或者係傳統道德嘅禁律啦， 係咪？咁即係呢啲我哋要透過唔可以所謂一個字面上嘅解釋嘅，我哋唔可以透過字面上嘅解釋去理解。就是我哋要透過象徵啊，或者係比興嘅手法去了解呢啲咁嘅藝術作品嘅嚇、 如果其實用呢一種咁樣嘅你嘅提議啊嚟到去了解呢個作品嘅話咧，或者我哋都仲會睇到一個更加廣闊啲嘅層面，就係牽涉到羅倫斯佢自己嘅人生哲學嘅問題。譬如話性愛可能係佢對於一種所謂自然啊，甚至自然主義嘅愛好。咁或者我哋休息完之後咧，我哋再睇睇《兒子和情人》呢部作品裏邊咧，點樣已經睇到早期嘅羅倫斯咧係有一種所謂對大自然嘅擁抱啊，同埋對當時喺工業革命之後嘅社會嘅一種抗拒啊。嗱，一世文啊，當我哋介紹到羅倫斯嘅作品啦，咁當然最多人熟悉就係《查泰萊夫人的情史》嚇。咁但係我哋睇到《兒子和情人》呢一個早期嘅作品裏邊咧，都睇到咧，羅倫斯已經係幾驚世骇俗嘅啦嚇，即係譬如話佢講到一啲當時社會成為禁忌嘅嘢啦，亂倫啦，或者係對性嘅睇法咧，從性擴展到人際關係啊、社會關係呢啲。有人認為咧，羅倫斯咧係可以睇得出，由於佢對性愛嘅描寫咧，係反映到佢對自然啊，一切之所以為生活嘅自然呢樣嘢，驅除一切文明啊、約束啊呢樣嘢嘅取向。你同唔同意呢個睇法？ 佢係。可以話咧，係魯倫斯係幾極端下嘅，有個尤其是佢比較年青嘅時候啊，而佢自己本人嘅生活亦都係好多好荒蕩不羈嘅嘢，例如佢同佢教授太太嘅私奔啊、私通啊，同埋後來同一個德國女人娶咗個德國女人啦、啊，後來咁樣樣嚇，又走去墨西哥啊，嗰啲即係畫畫啊嗰啲生活，即係都幾係好反對呢個機制嘅呢個人。咁佢對當然性係最大嘅一個象徵性嘅抗拒，大家同埋呢個大家分庭抗禮啦，所謂啊。咁性你知道喺維多利亞王朝以後，就算愛德華王朝嚇二十世紀初咁樣樣，英國嚟講就比較都係比較佢哋所謂最大的禁忌嚟嘅，可以話得，所以羅倫斯嘅同當時嘅社會係格格不入嘅，幾大問題。 我哋亦都似乎唔難了解呢個情形，因為佢係喺一個礦工嘅家庭出身，但係佢要躋身喺一啲知識分子嘅作家嘅行列裏邊咧，佢點樣能夠突出佢自己咧？或者呢一個未必係一個手段啊，又或者亦都係同佢自己人生哲學好有關係啊。但係譬如話，我即刻會諗起一個有趣嘅問題，譬如對於性嘅描寫。同埋對大自然嘅喜愛咧，會唔會令到佢同一般嘅所謂色情小説作品嘅作家咧係分別咗出嚟？譬如話，我哋唔知佢點睇，我哋舉一個例子啦。中國嘅作品《金瓶梅》啊，我哋姑勿論佢係色情定點樣樣啊。譬如對性愛嘅描寫嘅方式咧，同羅倫斯喺佢自己作品裏邊所採取嘅手法係點樣可以比較到？ 嗱，我覺得《金瓶梅》同之中所講嘅性咧，就同羅倫斯作品入邊嘅性係截然唔同。羅倫斯可以話將性咧係神性化咗嘅。咁譬如話，羅倫斯自己曾經喺啲批評散文啊，或者係時不時寫嘅啲批評論入邊都有討論過呢啲問題。佢話佢唔明點解現代文明會發展到咧，每當我哋見到 sex 呢個三個字母嘅字咧。咁少嘅字，點解會變覺得佢咁邋遢、咁污糟啊？同埋咁即係所謂諱莫如深，唔敢講添㗎，即係好似禁忌咁，佢唔明。其實性愛係最神聖啊、最聖潔啊、最充滿生命活力、最美麗嘅嘢嚟㗎，即係所以羅倫斯咧喺佢作品入邊咧，好多時候咧都係歌颂性爱的能力，所谓他那个能够使我们康复那个现代人那种被文明抹杀了那种自然反应啊，这些东西。譬如《儿子情》里面我们见到，譬如说他从 Miriam 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呢，就即发现即他那个性格上的保罗呢就比较即得到Miriam 俾唔到佢嗰方面嘅嘢啦，當然後來亦都現實介入咗啦，譬如佢嗰個前夫翻嚟打咗佢一身啊，佢亦都明白呢個現實嗰個殘酷同埋嗰個現實性喺邊度啊，咁樣咁到最後尾嗰本書完尾嘅時候，我哋知道保羅就因為佢媽媽咧患咗癌病啦，好痛苦啦，咁而其實佢係殺母嘅，佢見佢太痛苦，佢落重藥俾佢食，就等佢死咗咁樣樣。有嗰本書至少有咁嘅暗示， 咁然後保羅咧可以話都係冇咗佢媽媽，呢兩個女人亦都冇咗啦嚇 ，Miriam 唔可以滿足佢。这个 Clara 亦都是条件上不可以跟他一起，咁而系到完美嚟讲，佢大病咗一场，只是以一个冇结尾的结尾吓，即系讲佢一路行，一路去伦敦，讲佢想继续发展佢嘅艺术生命嘅，只系俾咗一个可以一个青年艺术家嘅早年史咁樣嚇，即係究竟個未來係點樣咧？我哋唔知道嚇，我哋唔知道，冇乜定案呢個故仔，但係相當之成功，我非常之喜歡。可以話都係勞倫斯作品之中，我覺得其實係最好、最優秀。反而我唔係好喜歡佢後來啲，譬如話《查太羅夫人情史》啊，呢、這個《戀愛中的女人》啊，我發現比較遜色啲咁多啦。後期嘅作品，而勞倫斯嚟講嘅呢個《兒子情人》呢本小説咧，我哋知道當時咧，其實有三分一咧喺出版嗰陣時係俾個出版商要佢勾翻出嚟嘅即系即系话佢，譬如话有选读者啊，或者系出版嗰啲 声 誉啊，咁样啊，变咗好。佢系为咗赚钱要写噶，呢啲唔系为咗艺术而艺术噶。 咁不过你刚才话咧，佢以性作为一种即系有一种神圣嘅层面嚟嘅描写，有别于一般嘅色情小说咧，就令到我哋会睇到亦都系佢对于即系大自然嘅喜爱，或者一切回复自然呢种所谓神圣嘅睇法啊。咁啊，譬如话最后一个。问题啦，佢嘅文学批评理论亦都系相当之有影响力喺文学史上边。咁同佢呢一种所谓对于自然嘅爱好有冇关系？可唔可以反映到出嚟？ 可以啊，因为譬如话劳伦斯嚟讲咧，有佢嘅非常之黑暗嘅一面啦。我就系唔系几同意，亦唔系不但止唔同意，而且系好反对嘅。譬如话劳伦斯好歌颂生命之中嗰啲原始嘅活力啊，呢样支持。所以譬如佢好崇尚呢个尼采啦，譬如柏格桑嗰嗰種 哲 學咁樣樣，柏格桑係當固然好啦，但係尼采嗰個超人哲學啊，譬如話呢啲咁嘅嘢，駕馭得唔好嘅時候，好容易好法西斯，同埋甚至乎去到納粹嘅階段。譬如勞倫斯本人咧，曾經亦都係可能一時過猶不及啊，講咗發表咗好多好多而家睇翻上嚟係令人哋震驚嘅言論啊。譬如話，佢認為歐洲嘅文明已經腐敗到極點咧，佢唔。不惜即係一路將所有呢啲人咧趕入去一個呢、這個毒氣室嗰度毒死曬佢，讓文明重建啊咁樣。而你要知道當時係第一次大大戰前嘅 嚇， 而咧佢講呢啲咁嘅説話咧，後來我哋反觀咧知道。歷史上真的有人做得到 嚇， 其實係好恐怖嘅，即係呢種咁嘅哲學，呢種咁嘅盲目鼓吹人生之中嘅，即係人生係殘酷噶啦，呢個世界自然係鬥爭噶啦，一定係強弱肉強食啊咁樣樣嚇，或者係呢個係要靠呢啲咁嘅無情嘅力量啊，大家要擁抱生命入邊嘅鬥爭嘅哲學啊嚇，即係只係勝者為王，敗者為家，即係好容易去咗呢一個極端。 但會唔會亦都用咗呢種極端嚟到去衡量文學作品？作為佢文學批評理論嘅標準， 咁又唔會。勞倫斯畢竟都係一個藝術家啦，其實佢有好多時候有好多能夠令我哋見到人生嘅悲劇嘅一面啦。 咁但係佢認為點樣先算係一個好嘅文學作品？ 這個真的太長，我相信今天在這裡就講不到。但是依他來講呢，就是永遠都是譬如說能夠還原每一樣生物在這個宇宙之間有回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活力。啊，即係呢一種就係一個喺佢哲學之中咧，係可以睇得到係比較積極啲嘅嗰方面嘅，就冇咁我正話講到咁恐怖。咁你知道一個作家嘅言論有好多時候喺呢個社會時勢環境之下造成嘅嚇，即係壓力啊造成，或者都有盲點嘅，每一個人都係咪啊？即係譬如話，我今時今日喺度講呢啲嘢。30年後可能對性完全絕口唔准提嘅，咁呢啲亦都可以攞嚟做一種鬥爭我嘅資料嘅，啱唔啱啊？ 即係或者認為你保守落後都唔定， 亦都係咁係啊！咁好多時候你所謂禁錮咗喺嗰個時代入邊咧。你喺第二個角度嚟睇佢咧，就會有少少唔公平啊，啱唔啱啊？但係勞倫斯嗰套藝術或者哲學咧，即係個危機會喺呢一度嘅啫，過分歌頌咗自然嗰啲大自然嗰啲活力啊，就引致而即係不顧好多弱者嘅個不顧佢哋嘅死活。咁我哋知道超人哲學就係不顧弱者嘅死活㗎啦，係咪？ 而且亦都唔係每一位讀者咧都有咁相當大嘅所謂resistance 抵抗力啦，去面對呢啲挑戰啊。好，今晚唔該。谢谢邱世文。 世界文学之旅，终结良编导，魏辩。 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